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50集。 眼前幻影一闪，只见那妖王手中持剑，剑下有个小孩子，死了。小孩也就是凡人儿童五六岁的模样，眉宇间与妖王还有几分像。这场景不必解释，众人都看明白了。老乌鸦只说有天妖，并且天妖是妖后生的，没说是已经生下来的还是未来的。妖王以为此劫应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，他听说天妖会夺取他的法力，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大义灭了亲。妖后闯进来，见了此情此景，当场翻脸与妖王玩了命，可惜未能战胜妖王，负伤离骨。临走时只有一只巴掌大的小灰鸟跟着他。鸟妖指着落在妖后身后那灰头土脸的扁毛畜生，羞涩地介绍道： 我 没人理他，谁都不关心一只丑家巧。接着幻影再次一转，只见妖后换下了她那身累赘的装束，只做寻常女子打扮，匆忙地带人上了扶摇山。她带着一个样子有些木讷的年轻姑娘和一个受了重伤的人，都是熟人。女的是唐婉秋，受伤的正是唐枕。唐枕自胸口往下戳着一根巨大的獠牙，半边身体已经焦黑一片，却依然能看出清秀温文的眉目来。 这是哪段旧事？ 唐枕说过，他年轻时曾与师妹唐婉秋在外游历遇险，正是失祖失救，应该就是这时候。 程前话音没落，只见幻影中的扶摇山门口，一个正挽着裤腿干什么活的青年抬起头来。一见此人，程前的呼吸不由自主的一滞，整个人呆住了。 师父。 韩暮春还是画像上的模样，气质却已经有了后来老黄鼠狼的猥琐雏形，吊儿郎当的将手上的锄头往肩上一扛，远远的见了妖后，此人口中也没个尊称，直呼其名。 红云，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 说话间，韩暮春目光略一扫唐枕与唐婉秋，唐婉秋与他目光相接时竟微微一愣，之后不自在地低下了头，没敢吭声。 他因为我被桃物所伤，你师父呢？快点，我要找他救命。 凶手桃物，跟我来。 韩暮春面色微微一正，随即将刚才在地里刨东西的锄头往空中一抛，毫不挑剔地踩着此物飞上了天。程前贪婪地看着韩暮春，哪怕是玉物飞行，他那一边高一边低沾满了泥巴的裤腿也看不出有任何仙人气质，可他依然看不够。直到这一行人再也看不见了，程前才有些落寞地别开视线。鸟妖比比划划地指了指唐枕住过的院子，好似是充满崇拜之意地抬起拳头拍了拍自己的胸口。韩渊猜测道： 你们王后被妖王所伤，离开妖谷，半路上遇到了凶兽桃物。哼，我知道了。妖兽一族强者为尊，强者吞噬弱者都是常事。凶兽见他修为受损，想要趁火打劫，是不是？ 所以唐枕那次所谓的受伤，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知天高地厚，而是为了救人，救妖后吗？ 鸟妖又使劲点了点头，他抬起两只鸟爪子，不熟练地将其化为人手，掰扯着两只微微有些变形的拇指往一起点了点。韩渊在旁边懒洋洋地接话道： 这个我看明白了，他们俩养伤养着就勾搭到了一起。 程前瞥了他一眼： 闭嘴。 韩渊一回头，看见水坑呆愣愣的神色，翻了个白眼儿，默默地将自己那不甚尊重的话咽了回去。唐枕那时还没有被卷入噬魂灯中，身上没有那种缭绕着倦怠的死气，他有一双安静如春水的眼睛， 纵然当时修为还不高，但博闻强志，谦谦君子，即便是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，何况是个没见过什么像样男人的妖。扶摇山地广人稀，掌门童如神出鬼没，十天半月不见踪影。韩暮春不务正业，整日与花鸟鱼虫相伴，除非唐晚秋主动去找他，否则也不怎么露面。唯有挂名弟子蒋鹏会偶尔出现一次，送些丹药，没人打扰，正是暗生情愫的好地方。此事发生得十分顺理成章。妖族帝后有杀子之仇，基本算是决裂，妖后另寻良人，这本也无可厚非，但要命的是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孩子，恰恰是这个孩子应了老乌鸦预言的劫。天妖生而不祥，妖后刚一怀胎便引来了天劫，十几道柱子粗的大雷追着他劈，乃至于惊动了童如。童如冷眼旁观了片刻，终于还是没忍心出手保下了他。好在天妖没生，无功无业，引来的天劫并没有一定要将他们母子置于死地。此后唐枕决定离开扶摇山，为了妖后母子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大雪山金莲叶。北边越过一望无际的草原，便进入终年不化的冰原。冰原又叫做极北，有玄武堂坐镇，而极北再往北便是万里无人的高山与深渊，谷底深处有天池北冥之海，尽头飘着终年不化的大雪山。大雪山居无定所，并不见得每次都在一个地方，因此又叫做大雪山秘境。种种传说神乎其神，大雪山秘境与心魔谷不悔台、亡灵之地的忘忧谷并称人间三大不可抵达之地。据说大雪山之心生有金莲，只开花，平时不长叶子，只有花凋谢的一瞬间，雪山崩溃重新凝结时，根不能生出一片拇指长的叶子，那片叶子能抵达大道源头，化去世间所有罪业。唐枕异想天开，要去寻找那片金莲叶，给他不知是儿子还是女儿的孩子渡劫。童如亲自将唐枕送到扶摇山脚下。 金莲叶自古只是传说，我昨天翻遍九层金楼，没见他有只言片语的真实记录，谁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存在。大雪山秘境里凶险万分，我都不见得能全身而退，你不再考虑一下吗？ 唐枕冲他深施一礼。 前辈，我相信事在人为。 尚且年轻的唐枕脸上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疲惫与忧虑，他显得坚定异常，与童如告别后飘然而去。幻影到此终结，鸟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 他再也没回来。 小师妹在蛋里待了100多年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唐枕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是百年前被吸进噬魂灯中的鬼影，算起来也应该是那时候的事。 唐枕再也没回来过，之后唐晚秋也自行告辞离开。妖后几次三番想杀了腹中胎儿，可惜最终没能下手。躲过天劫后，他离开扶摇山回到妖谷，独自上了临仙台。后面的事他们就都知道了。若他当时肯带着唐枕留给他的傀儡符上临仙台，说不定也不至于丧命，可惜没舍得。百年后风云变幻，扶摇派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带着北冥君童如的异魂闯了进去，将天妖在染血之前带了出来。程前暗叹了一口气， 人都不在了，留着东西有什么用呢？童如后来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登上不悔台与天争命，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受了唐枕那一句事在人为的影响呢？ 程前回想起来，那一次南疆途中，正在寻找冰心火图中的唐枕突然停留，他是被童鹤化妖谷的动静吸引来的吗？十方阵前群魔乱舞， 唐枕一个一直耍嘴皮子的人突然出手杠上玄黄，是不是也是因为玄黄斩向水坑的长戟？可他既然心知肚明，百年前已经逃离噬魂灯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肯露面？他在扶摇山庄乃至于扶摇山全部逗留借宿过，水坑甚至毫无戒心地向他吐露过自己的身世，他为什么一直不肯言明，甚至听了他的抱怨连脸色都不肯变上一遍？他又为什么要在鸟妖认出了他之后便匆忙离开？如果不是这鸟妖身上带着他多年前亲手下刀刻的傀儡符，他是不是真要像程前说的那样杀了这鸟妖灭口？水坑突然一声不吭地转身走了，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或许不该生出来。程前一横剑拍开企图跟上去的鸟妖，冲韩渊使了个眼色： 你去看看他。 那你要干什么去？ 程前一抬手，客房门口的一盏长明灯便落在了他手里。 去追查噬魂灯，以唐枕的性格，他当时不大会在半途逗留，应该就是在大雪山附近，或者干脆是在大雪山的秘境中被卷入噬魂灯。我要去看看。对了，你上次告诉我蒋鹏之所以入鬼道是因为天眼处。 眼行人的消息来源 不见得是真的，那日三王爷口中细数天下大能，连天眼掌门在他眼里都资质不够。我总觉得此事天眼处虽然不是干不出来，但以蒋鹏的修为身份，当时不一定能入他们的眼。 韩渊一挑眉： 你对唐枕有怀疑，因为什么？ 程前脸上微微露出一点难色，没吭声。他不敢确定如今的噬魂灯是否和唐枕有关系，那么但凡有一点可能唐枕是无辜的，他就不可能将自己的怀疑诉诸于口。唐枕毕竟是他的朋友。韩渊颇为嘲讽地笑了一下： 我懂了，义气。你打算招呼也不打一声自己去？ 嗯。 不告诉大师兄？ 他啰嗦得很。 哦，是吗？你敢玩一手不告而别？ 程前面色僵了僵，没吭声。 小师兄，你够有种的。 我不敢。 程前沉默良久，无奈地怂了。韩渊没料到他竟坦然承认，呆了片刻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我去看看水坑，你快去掌门师兄屋里跪洗脚盆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